No. 花鲈鱼鲜好，不同的生鲜。在那廊檐下，鹦鹉把茶饭，岸上方叫十二钟，钟声惊醒林黛玉。 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田园荒废。 算得蘑菇沉。